第28集，许年正躺在许岩的床上，头枕着几怀的大腿，嘴里嘟囔： 沈直是冰块吧，除了叫我哥的名字就没吭声过，还有他怎么长这么高啊。 他这会儿清醒了点儿，庆幸自己没真往沈直的脸上砸拳头，否则又要害许岩纠缠不清了。 我刚刚是不是说话太难听了？对我哥。 没有，你没说错。 那就好。 许年安心睡着了。许岩在大门后安静站了会儿，然后往主卧走，头有点晕。他轻轻推开房门，见几怀帮许年调整好睡姿，站起来给他盖上了被子。许岩正要进去，却又看见几怀保持着俯身的姿势，屈起手指在许年的脸上很轻柔地蹭了一下，目光极度专注，像是整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那种动作，那种神情，如果许岩没喜欢上男人可能不太会当回事儿，但很可惜他喜欢了沈直6年多，他太懂这意味着什么。为什么会这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许岩有些恍惚， 为什么要让我看见？ 就是犹豫了2秒，许岩没走成。几怀直起身看向房门，两人视线交汇。几怀的表情很平静，许岩甚至觉得对方在那一瞬间整个人看起来是坦然又解脱的，就好像藏得很辛苦的秘密终于暴露，不用再隐瞒了，有种自暴自弃的感觉。客厅阳台上，许岩点了支烟，又给了几怀一支，几怀接过去了但没点。 我脑子有点乱，应该的。什么时候的事？ 不知道。冷风吹过头发和侧脸，几怀的眼神不知道在看哪里。 挺久了，我自己都忘了。 他要订婚了。 我知道。 许岩的头胀得厉害，要了命似的。几怀越云淡风轻，他越觉得难受。他比谁都懂求之不得的感觉，也知道爱一个不可能的人有多累，但他起码跟沈直在一起了4年，除了相爱能做的都做了，可几怀呢？一声不吭地藏着掖着，直到自己都记不清已经喜欢了那人多久。 你有病吗？ 许岩声音发抖，烟雾弥漫，他觉得眼睛生疼生疼的。 可能吧。 几怀垂眼捻着那支烟，他抬起头突然问， 你知道伦敦到巴黎要多久吗？ 许岩没吭声，他知道几怀也并不需要他的回答。 500公里，飞机1.5小时，欧洲之星2.5小时，开车5小时，在伦敦待了6年，我一次也没去过巴黎。 因为许年在巴黎。 我把路线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订过票最后又都退掉很多次。许年总说来找我玩， 我每次都拒绝，用各种理由。三年前的圣诞节，他说要来跟我一起过，我说好。那时候我想，要不说出来算了，挺难熬的，要不就说了吧。结果再早我也受着。平安夜那晚，我去火车站接他，我买了个戒指，想着这东西要么给他戴上，要么就扔了。谁知道我连把它拿出来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许年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 金怀哥，我谈恋爱了，他在比利时。” 他当时感觉怀疑自己一脚踩空了，低头看没有。圣诞节周围都是彩色的灯，很漂亮，但我那时候只想着怎么这么冷，伦敦怎么这么冷。 行了， 许岩掐了烟，脸埋在手臂里，哑着嗓子开口：“ 你别说了。”有时候我羡慕你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么久，有时候又觉得你惨，被爱的人伤成这样。 我们运气都不太好。 很久，许岩这么回答。一个小时之后，许年的女朋友叶轩来了，她特意提前回来给许年一个惊喜。 许年喝了点酒睡着了， 结果许年的鼻子比狗还灵，说是在睡梦中闻到了姐姐的香水味，一下子就醒了。两个人手牵手出了房间，许年的腕上还带着几怀送的手链。 哥，我回去了。 头还晕吗？ 不晕，醒了。姐姐说回去给我做小蛋糕，嘿嘿。锦怀哥，我走了啊。 生日快乐。 沈直不仅在抽屉里找到了内存卡和 U 盘，还发现了一部备用机，也是许岩的。他犹豫了几秒，把手机充上电，开机。密码是四位数，他试了试许岩的生日，错误，于是用了自己的生日解锁。手机里很干净，一些单反导出的照片，几个修图软件，游戏 APP。 沈直点开微博，发现是一个用数字和字母杂乱凑成的用户名，没有粉丝，也没有关注，像个僵尸号。点进用户主页，沈直意识到这是许岩的小号，里面所有的微博内容全都是仅自己可见。第一条微博在六年多前，2014年。 军训好累，烧烤好香，沈直好帅。在食堂遇到沈直了，不小心打翻了他的橙汁。我以为沈直不会来万圣节派对，竟然来了，竟然还穿的是古装。我跟他说话了，我说你 cos 的唐太宗蛮好看的，沈直说谢谢。后来室友跟我说，沈直 cos 的是锦衣卫。平安夜，想着往沈直的车门上挂个苹果，结果过去一看，已经被别人挂满了。他开宝马，大一就开宝马 M 系上学，我仇富了。沈直，生日快乐。